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由于台铁员工调薪没有着落，新人一年内离职率高达30%，人力一直无法补足。台铁产业工会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发函行政院，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具体回应调薪实质的诉求，别让人才持续流失，让普悠玛惨剧重演。台铁产工表示，去年普悠玛翻车事故发生之后，考量台铁人力不足，铁路薪资低廉，留不住人才。去年12月12号，接任台铁局长满半个月的张正元表示，将为员工调薪1到2万。而且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在今年铁路节表示，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但最后的结果竟然只是行政院核定已经积欠2年的加班费。今年铁路特考招生名额更是历年来最少。工会怀疑，是不是普悠玛事件的新闻关注度下降之后，台铁改革就可以被忘记。今天将发函行政院，要求具体回复调薪实质内容，还有时程以及人力的问题，希望能够确保行车安全。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了争取登革热疫情防治补助款，今天北上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以及高雄市所选出的民进党立委，随后前往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两个人的互动成为焦点。王金平表示，他没有要参加初选，已经超脱3届，不会尴尬，而且两个人关系本来就好，不需要修补。韩国瑜跟王金平两人除了谈到防疫问题之外，也在媒体面前闲话家常。韩国瑜对王金平说，院长好像瘦了一点，但感觉年轻，气色也不错，不像他瘦了但比较老。陪同前来的国民党立委黄昭顺则说，韩国瑜说来到立法院，老大在这儿不能不来。王金平则打趣地说，老大在绿道。王金平会后被问到和韩国瑜见面是不是会尴尬，他说不会，怎么会，他又没有参加初选，已经超脱3届了。由于媒体最近不断地报道两人关系，韩国瑜这一次是否是来示好，王金平说他不会谈到这个问题，今天根本不谈竞选的问题。记者追问两人关系是否有修补，王金平说关系本来就很好，哪有什么要修补。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对两岸关系发表看法，认为爱的相反词不是恨，是冷漠，不管你爱他恨他，他就是要跟你纠葛在一起。他觉得深绿独派的人很奇怪，每天一边一国，管另外一边的事情干什么。柯文哲说，国家三要素，土地、人民、政府，台湾都有，所以台湾是个国家，只是不正常，因为在国际上不被承认。柯文哲也在昨天晚间的直播中提到了中国利用台湾矛盾进行统战，例如明朝的袁崇焕是死于在自己人手中，满清才入关。媒体今天询问柯文哲自己是不是台湾的袁崇焕，柯文哲则说不会吧，那个人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怎么会是他，他要演努尔哈赤才不会演袁崇焕。随后柯文哲又说，努尔哈赤是被火炮给打死的，笑说能不能换一个比较好的角色当多尔衮好吗。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点，来到1053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77亿。受到美国半导体大厂博通下周全年财测，美股收黑，台股今天开低，不过买盘进场，盘中翻红，但是台积电在中场压低收盘，中场小涨作收。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26点，来到2114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成为20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成为28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8点，成为878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210点，来到273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221点。 美国宾州费城西南部一场毕业庆祝派对，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传出了枪响，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临近布伊斯特大道，派对大约有60个人参加。现场民众说，凶嫌开了8、9枪，有4名成年人、4名介于15到17岁的青少年中弹，其中1名20多岁的年轻人不幸身亡。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有关枪手的人数、开枪的动机等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已经知道的是，枪击事件在发生之前初步是没有迹象显示有过争吵，而相关单位目前也已经积极的介入调查，进一步厘清事发的经过。今天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玩具总动员粉丝奶茶控快尖叫， 胡迪、巴斯光年、三眼怪都出现在 7-11 咯。 蜜蜂工坊与玩具总动员好评再推出蜜蜂工坊蜂蜜浓奶茶，奶茶中有天然蜂蜜的清甜，丝滑口感，浓郁奶香，超疗愈。 生活的美好就让蜜蜂工坊蜂蜜浓奶茶陪你干杯。 7-11 尝鲜优惠中。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 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积极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型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Are you happy? 你想要快乐吗？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 是广烧节。 这种广烧节现在也不知道什么节日了吧？而且乍听的人会想说，哈哈啊！ 如果你不知道广烧节的话呢，欢迎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广烧节，你可以知道来龙去脉。 哪个广，哪个烧，哪个节啊？ 广，现在香港人在讲的广东话的广 啊， 烧。香港整个烧起来的烧， 哎， 节就是节日节。 哦，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需要帮忙吗？各位各位，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让我 APP 上面是可以的哦。但我不确定大家 APP 打开是不是很顺畅，我今天的很不顺畅。 我的后台还行，所以看得到大家的留言。 后台也毁灭的话， 后台毁灭就蛮确定是谁的问题啊。 这首歌曲 Traffic Jam。 立马帮帮忙，有人在请问马克，你昨天在你 IG 限时动态分享那一本书的书名是什么，可以跟我说说吗？ 没有问题。但是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只是一个网络文章。 嘿， 然后这个网络文章呢，你可以去搜寻科技导读。 嘿， 岛是岛屿的岛，就台湾这个 嗯 科技导读。好， 你好读的读吗？ 你好，不，当然不是啊，读当然是读书的读啊。然后你想要找那个文章的话，其实你只要，因为它是网络文章，所以其实你只要看到那个关键字，你只要照着那个文章，你看到那几个字，然后打上去，要按 Google 搜寻，你马上可以找到整篇了。 整个知性社会坏到最优先，优先受人推荐，是错我也懒得理会谁对我规劝，规劝是终点最善意完成多过语言，暴力的唯美像是从不而败的恶心意愿， 就留给下一位。 谢谢客观的假面，谢谢主观的消费，避风我也不会是你要的谁。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and get your work done.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and get your work done.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and get 文强 get your work done， 帮帮忙，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劝我朋友你不要那么的迷信？ 那么迷信啊！ 他已经在塔罗花了不少钱，跟他中毒，赶快！ 那么喜欢撒钱，为什么不把钱给我呢？ 对啊，如果强强的塔罗世界这种敛财还在的话， 对啊，嗯。真的是蛮好赚，没有， 居然只是换个方向在想说怎样怎么这个这么赚，然后并不是在想说怎么劝劝朋友。 其实反方向想啦，就如果呢一个塔罗师，然后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什么五百问一式那种， 五百好贵了呢， 啊、 算高阶的，我觉得 五百，因为东区就是五百问一式、嗯，可是你想哦，就是那五百块，然后。你遇到一个客人，然后客人就是很迷惘、很迷惑，嗯、他就一直在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嗯、然后可能问了一个小时，有的可能更多，问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嗯、你时薪其实蛮低的。 可是塔罗老师都会蛮精准的回答完，就这样吧？ 啊？是吗？ 我会让你这样一直拖，我又不是傻子，我是、哦、 要吃这行饭。 对啊， 必须要懂得拒绝的权，拒绝的能力。 嗯，句号。 嗯，句点的能力。嗯至于到底要怎么样劝朋友不要迷信呢？这件事情，嗯，除非朋友自己要醒过来，嗯，不然基本上他相信的事情，你很难去撼动人的信念的。 好像你只能回到源头，帮他一起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他那个问题的源头。 嗯哼， 他就是有一个卡在那边，他才要去问塔罗。 没错，那 他也不想迷信啊，他也不想一直五百五百五百五百丢出去。 或是就是你每次跟他去算塔罗的时候呢， 呛老师， 哎、欸，不，不可以这样子， oh. 你怎么可以质疑人家的信仰呢？ 对不起， 不行，这、oh. 会有反效果。 Oh. 你就把老师的话都录起来。 Oh. 因为塔罗算的还是一个近期的事情嘛。 嗯、 oh. ，你就看事情有没有照他讲的发展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个老师在骗钱嘛。 所以就要播那个音档出来给朋友听，这样 你听听， 在摇他肩膀，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是不是不一样嘛？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如果呢他清醒一点的话，他可能会知道说，哦，这个可能都只是那个当下那个那不能代表是真实的。 嗯， 如果他再执迷不悟一点的话，他会换另外一个塔罗老师。 爱想要见你，这首歌曲来自于高桥一生。昨天晚上呢，我去买饭的时候，我就在外带坐在那边等。 买什么饭？ 猪排。然后我坐在那边等的时候呢，旁边坐一对，就我家附近又没有名的 广播女神吃的饭，我也想吃。 然后呢，旁边坐一对看起来年纪蛮小的，就是国中生的情侣坐在旁边。然后因为他们要等内用，所以就一直在那边等，女生就一直在那边打电动啊。那男生就在旁边这样，就是看他打，就企图想要干扰他，就发出像蚊子一般的声音。他女友不为所动，但我真的很想给他扒蕊。 为什么？ 太吵，真的太吵了！你没有吵到你女朋友，可是从你女朋友之后的二三四五六个人，他觉得你很烦。 可是蚊子不是很小声吗？ 可他声音就是这样， 那如果那个时候真的就赏他一巴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有蚊子， 但因为我怕就连国中生我也打不过啊。 不是啊，你好好跟他讲就好了嘛。 他也不是，他就这样。然后他女朋友可能说：“哦哟，就这样，哦，就是小两口在那边给我玩啊。 哦”还是你加入他，打不过就加入他。 你说他男友攻击他女友的左边耳朵， 你攻击他男友的左边耳朵。 我应该，我以为你要我攻击他女友的右边耳朵。 不是啊，你干嘛？对不对？没有搞错对象了嘛？你的目标是那个男的啊！ 连坐法。 你的手，我们去找松鼠，一起坐在彩虹上面，不论早中午。回到家里肚子饿了，你叫老公去煮。Yeah， 我的眼睛注视着你可爱的美貌，我的头发不是王子的拥抱，天真的微笑，天使的微妙，我们进城堡幸福的诀窍。那或许想你的有很多，那或许工作要求很多，也或许他知道，也或许你知道，也或许我只想对你说，爱是你路，只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定得住。自己当你提笔重读，有时候心甘情愿付出。爱是电路，只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别再迷路。快告诉我，你真的想清楚，接受我的爱，不要再嫉妒。爱是电路，当我的小公主。定得住，当你的死心，当你体力重复，有时我心甘情愿付出。爱是电路，只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别再迷路。快告诉我，你真的想清楚，接受我的。心房那扇门隔开了

けじゃなく悲しみも誰だって君だって僕だって抱えてる失望が Help! Help! 立马帮帮忙， 你需要帮忙吗？这首歌曲来自 Flanco 的 Help，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不管是接听你的电话02-3639955帮帮你的忙，或者是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 你好，你好。 哎，喂， 请问， 我是想要搬到泰马里隔壁的 M， 安 ，N N， 哦，我需要帮帮忙， 请说。 想请教玛丽桑跟 Mark 桑， 嗨， 就是我最近刚开始在学日文， 嗯， 然后我有点，就是有点，可能因为我很久没有学语言了，所以就会带着一点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的印象， 嗯， 就觉得去上课的话老师好像就会准备好一些讲义啊，然后很有系统的教学方式这样，然后可是可是上下来就会觉得很困惑，好像没有这样子，所以我就，可是我又没有上过其他日文课，所以没有一个比较的方式。 你是去哪里上日文啊？ 是那种私人的，不是那种补习班体系的， 就是家教类的。 嗯嗯嗯。 然后老师 好奇两位的学习方式是什么？ 我就是去体系的补习班上课，所以就是会有教材啊，Lesson One， Lesson Two， Mina no Nihongo， 嗨， 大家的日本语， 嗯 嗯 嗯，我每次用这个课本啦。 对啊，用这个课本就是很有系统 啊， 那一课一课，然后读解练习啊，绘画练习啊，一开始是单字啊， 嗯 嗯嗯， 对啊。 那老师会补充一些他自己整理好的讲义吗？ 那就是看老师有没有心要多给你一些讲义，不然他可能就是讲你那一本里面的东西讲给你。 对啊， 嗯嗯嗯， 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什么讲义啊，就是把那个课本读熟就很多了吧。你一开始初学者， 还是你觉得老师好像很松散的带过？ 嗯， 因为初学者你要求什么呢？你现在什么都不会啊，你要那么多讲义干嘛？你全部都吸收得了吗？ 也是啦，可是就是有点，我觉得可能有点就是以前的教学方式 被压迫 陷入那个窠臼，那个里面，就是如果好像就是有点依赖老师，会觉得哦，老师都会帮我准备好，然后我就按照他的进度去做，这样就好了。可是有时候上下来，我会有点茫然这样子 啊，不行的啦。 但他的确是按照进度在给你 啊， 就课本一课一课，没错啊。 学语文不能靠别人的，只能靠自己。 是是是。所以你们现在也还是在上课吗？ 完全没有， 那是没有。 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们。 再见了 ，Anne， 泰马里隔壁。 嗯，哎， 拜 拜。 我七月底好像真的要去泰马里隔壁了。 哇，马克要去泰马里隔壁， 第一次，哈奇妹的。甘い香りのしてる方に思わ Kia 的帮帮忙问题，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说，听说最帅社长龙泽秀明有来台湾，怎么完全没有消息嘞？ 他好像是自己来的，他不是工作的行程，而且他是不是去高雄啊？ 他私人行程，然后找到的新闻只有短短的一句说 他来了， 目前不在北部，好像马上南下了。南下干嘛呢？莫非密会韩国瑜？ 怎么可能？ 不对，因为韩国瑜他也不在高雄哦。 我今年46岁，我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已经大二了，一个小孩高二。那现在的我如果去上夜间部的大学，会不会太吃力呢？ 我没有上过夜间部大学，我不知道。 你说那个课程的繁重感觉吗？ 我完全不知道。 对啊，这边有人上过夜间部大学吗？ 但是一个小孩是高二的话，是不是好像可以再多等一年，就等他高三完，然后他也有大学念之后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因为18岁以后孩子全部都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你想要干嘛就可以然后现在的话也许可以为了他再忍一年吧， 除非你的小孩是超级自动自发型，很早的时候已经现在完全把自己给顾好了真的是你也不知道要干嘛那可能就可以去一下。艾缪的 Monochrome Syndrome， 你有什么问题说我们帮帮你的忙吗？约前女友吃中餐很过分吗？ 你现在有女友吗？ 对啊，交代不清不楚的，想找漏洞啊。開けて扉を出て今日も騒がしい一日が始まるいい日になる淡い予感が出会いの幕を徐々に開けてゆく変わりもない日常が劇的に変わることなどないドラマみたいにはいかないけどこの役は譲れない劣等感とかさ 很难的问题，不知嘎西呢。 这首歌曲呢，台湾翻作《现实嫁人大作战》的主题曲，来自 CNK 的《Drama Drama》。 这个问题是我有两个小孩，我对我的老公没有感觉了，怎么办？我想不起来，欣赏他哪里，或是我爱他哪里，我要怎么存感情的存款 ？Oh my god！好奇就是对老公的美感觉，你是那种你有 感受到它那个线条是慢慢慢慢慢慢往下，然后现在归零了？嗯，还是你是一阵子一阵子，最近觉得好像 OK， 过一阵觉得到底喜欢它什么、啊？我真的不懂哎、欸。然后过几个月突然觉得，好了，好像还不错。不对，它真蛮烦。就是你是哪一种波形呢？ 如果是已经就是降到冰点，然后就是为零了， 归零了， 它就已经不会，也不会再有起来了。嗯，那怎么办？ 只能电击啊。 就电击无效啊，无法起死回生。 你有试过电击吗？ 哦，就如果是零的话，先试试电击。 比如说，可恶，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另外一半，我怎么想象、哦、找回爱情的悸动？也许是不要有小孩，两个人的旅行，有用吗？ 我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没用。就是我已经不喜欢他，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你还要我跟他在一起旅行？是吧？ 哇， 难题，这个很难啊！ 哇塞！可是他只是说想不起欣赏他的点，也不想不太起来自己当初是为什么这么爱他，但是还不至于到讨厌他吧？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个人让你肚子很烂的话，那。你当然就是不想跟他旅行啊！ 哦，肚子很烂是一个缩写，现在不是走缩写路线，现在是延长路线， 能多长就多长。我跟你讲，但如果你只是觉得好像找不到那个悸动，那你又不讨厌他，旅行因为在过程当中，I don't know， 你问我， 你知道爱的相反不是恨吗？ 是什么呢？ 爱的相反是冷漠。 嗨，你好。 嗨，你好。 喂， 你是谁？ 嗨嗨，你好，好兴奋哦！第一次打进来。你好，我叫平衡。 嗨，平衡。 你好。 新登场。 平衡，今天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帮忙的呢？ 我没想到居然打进去了。就是呢，我跟同事们一起去学吉他。然后。可是因为老师也是认识的朋友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大家都嘻嘻哈哈，但是我很想要认真的上课、然后我现在有一点想说，因为我之前有先去别的就救国团之类去上课，然后我就有点想要跟他们说 拜拜、我要去认真学习了。 对，可是我有点不敢，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说法可以很平顺的讲这件事情。 那你们现在这个是有固定吗？有固定时间吗？ 有，就是我其实才，因为我自己有先学过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现在跟他们是上到第二个月这样，然后可是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基础，所以就等于说我又再重新学了很基础的东西 哦， 然后再加上可能在就是上课的时候就。会有很欢乐的时刻这样子。 那你现在这个跟是朋友还是同事一起的？ 是同事。 跟同事一起的，就是你有要缴学费这件事情吗？ 要。 哦，也要缴学费哦。 要。 哦，那赶快闪。那就跟同事说，我现在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更想要跟随的老师啊。 啊。因为我就很怕会，就是大家会，就是觉得我干嘛每次都特意独行或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尴尬。 就对那个老师有点兴趣，我想去听听看他的课。 就是我现在有另外，就是哇，这要怎么讲？我有另外一群，就是可能跟我程度比较差不多的人，我想要跟他们一起上课。这样是不是也会觉得哈？你就是嫌我程度不好？ 不是啊，就只是讲说。听说那个老师好像不错，我想去听听看。 好，我先看看，我很怕他们会讨厌我。 那你现在假装欧马克是你的同事，你开口。 说，我们什么时候？那上课什么时候来上课？ 我开不了口。 你只是对假的也不行，你今年一定要度过这个坎，你才有办法。 对啊， 你起码要对欧马克讲出口吧。 我想要，我有，我有 另外一个老师的课想要去试试看，可是这样对老师说不是失礼吗？哎呦好烦哦。 你说如果对老师说的是不是？ 对啊， 可是我想去听另外一个老师的课不代表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烂啊。 嗯，所以现在你主要是你要先跟那个朋友讲，然后再跟同事讲，就说我有想要去上其他的老师的课了，来吧， 就也要跟那个老师说， 老师好像 老师 随便啦随便啦，你跟同事讲就好了。 对啊， 不是我跟你说很尴尬，我觉得尴尬的地方就是那个老师是我同事的 怎样、 阿信，就是他们另外一个工作上面他们有互动过，所以他们就是也算是朋友吧，这就等于是同事的朋友来，就是跟你一带着你们上课，然后就会好像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尴尬，可是每个月可能要缴学费的时候就会又觉得有点痛苦这样。 对啊，就把钱丢到水里也不开心欸。 对啊，然后可是又卡在那个，就是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又很怕会打坏或者是什么的，因为而且是我们所有就是所有人都一起哦，就是这样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一起，这样就那个 压力太大 了，心理压力， 我不能当一只脱队的蚂蚁，会被踩死的。 真的，然后有的时候我想说不行，我要想象自己是猫，我要随波逐流。 后来在那边讨论课程说：“哎呀，你看你都不来，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加入他们的话题。” 对，就是在公司已经有一点边缘了，然后就很怕他们会觉得怎样怎样。 我现在再给你试练习一次， 好， 跟我说说，就是你不想要，就你想要去其他地方上吉他课，然后你也可以说，不能说这个时段我有其他安排，不行吗？ 那你是撒谎啊，因为你未来就是要去上其他的吉他课嘛。 那你未来吉他课也是在同一个时段吗？ 不是 哦，不是哦， 嗯。就是我其实就是有想说回去救国团，或者是找那个老师，就是的他其他的可以的时间去上课。 反正你今天就是练习讲出那一句，我想去上上看其他老师的课。 好， 就是这一句，就这样。 好，奥马克， 嗨， 我想要去上看看其他老师的课。 哦，好啊。 很棒， 谢谢你们，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有人说拒绝哪有那么难？ 嗯， 拒绝真的 对某些个性性格的人来说 很 难 呢。 没什么值得烦的，烦不过就是吃喝玩乐，每个美好都是可难的，除了快活没什么值得耽搁。还需要独处，自然就变得比较像我人，不出懒得计较数目，因为天生就比较帮忙挣，连装都不想装，任凭总射来的目光，脑中早就不想当，自然不发达，不忘成绩是超人不养大，即使时常累到只剩心在跳，却没忘记爱笑，偶尔少根筋，顺便少根筋叹号。就算听到了通宵，也照样保持帅哥。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保持帅哥。 刚刚那个想要补充的人说，想要约初恋女友吃中餐。 嘿嘿嘿 啊，我们都已经结婚了啦。 哦， 哇，还是不行吧？ 不是啊，那这一件事情你要约他吃中餐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跟你的太 太 讲呢？然后他有没有跟他的先生讲呢？如果都有讲，都很公开，都很透明，都很 OK， 那你们四个人都觉得 OK， 那就 OK 啊。偷偷来就不 OK 啊。只有血色装满包围，跟着狐群勾当，挡不住的他挡住，也偏不去偷。 好像你钱总就放不出老顽固，虽然面对运气依旧没潜力，鸟事依旧没见性，对自己的生命没见底，就愿意继续当个没有意义的非典型。就算拼到了通宵也照样把自己甩个啊啊、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保持帅哥、 这个问题呢，他说 我想追的对象他很在意身高，我怎么样有办法让他看到我其他的优点、因为身高我就是没办法、 真的耶， 怎么办怎么办，恋爱大师欧马克救我。 那他现在有排斥你吗？如果现在没有排斥你的话，你就继续维持良好的互动啊。 那 你就先不要 care 这个点嘛， 你就这个点不存在， 这个点不存在啊，你不要一直当成就是你也很在意这个点，你很在意别人就会感觉到你的在意啊，那就会变成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有其田就是要坚持有机，专注谷物。 黄教授，不要再坚持啦，那么大罐我怎么带出门？ 没问题的啦，有其田无糖随身包，满满20股，让你放包包，营养健康通通包。 满满20股，天然有机，即时冲泡，随时补充。 有其田无糖随身包史上最低价，年度特惠买二送一，只要1560，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毕书尽第6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管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能对错是非，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问我现在几点，我不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或许跟你过得自理，很多人说我生活颓废无法自理，才能没做妈妈叫喊只睡过也不理，我玩了一个晚上的游戏，这音乐很烦你，认真沉溺游戏像游戏中的自己，我不算不叫健康亮红色灯号，我不算不叫表情怎么那么好笑， 我每天晚上都熬夜，有黑的眼圈都随着 OK， 我每天晚上都熬夜，我玩了一整天，我熬了一整夜，我每天晚上都熬夜，有黑的眼圈都随着 OK。 后回头说今天早睡，醒来总是天黑黑，挂心的人又心酸， 装作的站起来， 就算明天的路多艰难， 拜对你猜， 直到把自己打败， 我们无法抵挡， 身体又懒左右摆荡， 多么无助彷徨， 多希望可以不上班， 生命如此就是这样， 我每天晚上都熬夜，有黑的眼圈都随 每天晚上都在熬夜嘛，白天很困，爬不起来，想要请假不去上班，想说今晚我一定要当个好孩子，早点睡哦。 加油加油加油！ 啊，晚上就突然噔， 没有能力结束这一天的人， 迟迟不翻开那一张牌。 我们以前就是每天晚上都熬夜的人。 但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我在熬夜啊，我就觉得我就在过正常的生活，那就是我的时间轴。 其实没有，你每天到了四五点才睡觉，那就是熬夜。 展荣展瑞的夜市人生。 逃避。 好可怕，有点是被洗脑嘞。 啊哈。 我每天晚上都熬夜。 最近呢，苏小姐迷上看一个新的韩剧，叫什么《天上的约定》，还干嘛？就那种很狗血、很八点档的，我真的觉得好烦哦。因为那个韩剧演到很晚，所以她这一阵都快十二点才睡觉，而且她明明就在睡觉哦，我就匍匐前进，就跟你当兵哦，要在那个网子下面这样子，默默的依到她旁边，然后很安静，零分贝拿起那个遥控器，一转她就醒了。哎，我要看。我说你在睡觉？不是，真的我在看。他们今天有人会死，真的。 啊？ 到底《天上的约定》什么时候才要演完？ 增加我跟我老母相处的时间太痛苦了， 增加我们的冲突。好了，要静整点，喝水喽。 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的合掌，换来旧时光。闭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至月亮，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 哎，老婆， 嗯， 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华领利 A80、A190 啊。 那是 中华领利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五位世俗挑战经济，马丹娜，流行乐坛第一夫人，暌违四年全新大碟，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双面海报，环球。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今天证实，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反应热烈。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召开相关部会研商之后，指示扩大实施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 2.0 版，将跟留台湾的企业还有中小企业纳入补助贷款银行委办手续费，预计7月1号上路。 行政院官员表示，二点零版的重点，第一是延续补助回台投资台商的贷款银行委办手续费。二点零版将补助分为三等级，目前规划贷款额度20亿以内补助0.5%，20亿到100亿补助0.3%，100亿以上补助0.1%。行政院官员指出，苏贞昌日前召开跨部会会议，盘点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只是将补助优惠扩大实施，对于常年跟留台湾的企业和中小企业也一并适用。大企业比照新实施的台商回台方案 2.0 版，享有专案贷款银行委办手续费补助，补助比率也比照办理，而中小企业则是规划补助 1.5% 的银行贷款委办手续费。全球关心美中贸易战后续，瑞士银行今天指出，美中双方有50%的几率谈不成，也不会谈判破裂，经济呈现不运不火，并且指出，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美中双方达成协议的几率不高。瑞士银行今天举行2019年下半年投资前景说明会，瑞银董事总经理邓体顺指出，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出现三种可能性，集团体高峰会后达成协议的几率为15%，下半年谈判破裂几率35%，以及下半年达成协议或者是休兵50%。美中双方如果谈判破裂，美国的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利美国中国的经济，预估中国明年经济成长率可能会从6%下修到5%，衰退1个百分点，将对人民币造成压力，人民币对美元有可能会在未来3个月来到7元关卡。不过如果双方在下半年达成协议，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落在6.7元到6.8元之间。邓体顺也认为，在美国明年总统大选之前，美中双方达成协议的几率不高。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孟伟今天表示，为了促进稀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发改委最近连续举办3场座谈会，分别听取行业的专家，还有重点企业以及相关地方的意见跟建议，将尽快推出措施，切实发挥稀土作为战略资源的特殊价值。至于稀土是不是会成为中美经贸摩擦反制的手段，孟伟说，中国愿意以稀土资源跟产品满足世界各国发展的正当需要，但如果有谁企图利用中国稀土资源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7点，来到2112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点，成为2090点。中国深圳指数上涨3点，成为28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6点，来到8773点。香港指数上涨139点，来到272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21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点，成为1053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77亿。长荣航空罢工案越演越烈，劳资双方再度交锋。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前往劳动部开裁决庭，列出长荣航空打压工会的十大事件，指控长荣航空违反工会法第35条，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工会列出长荣航空打压工会的十大事件，包括了罢工投票尚未开始，长荣航空对外指控空服员投票漏洞百出，并且发公告指出，如果公司获利下滑，将停发年终以及年度调薪。参与罢工的组员如果在外站生病受伤就医的医疗费用，公司不会提供任何保险以及理赔，同时也将组员上下交通车的地点更改到15分钟路程以外，增加会员投票成本。另外，公司的内部也流传高层已经准备好一批裁员名单，试图让会员心生恐惧。此外，也将空服员下个月的班表延后7天公告，增加组员压力。另外，还有在罢工投票期间，保全也天天的都在附近徘徊等等。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嘉义、台南南投地区以及新北以南到屏东宜兰山区不排除会有局部大雨，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啊，天哪，有人抢银行， 而且一次抢10家。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终庆，6月20前10大银行刷6000送600，百万好康商品等你抢！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在 Lexus 换到的不仅是轮胎， Lexus 高科技轮胎检测，专注细节，确保安全。即刻回厂，尊享免费轮胎安检，还有横滨轮胎85折优惠。Lexus 全方位服务，不止专业，更享尊荣。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今天是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华语音乐最美丽璀璨的一夜，良友旅行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 我是伍佰。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hey tried to make me go to rehab, I said no, no, no. Yes, I've been black, but when I come back, no. No,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No, 第二个小时进前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有没有一些产品是你觉得好像应该要跟他 say no， 可是你的手指又一直把它加入到购物车呢？奇怪，怎么这个手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昨天去逛康士美，怎么又买了两盒面膜呢？我真讨厌我自己，但敷了发现怎么那么好敷？ 你这样，你根本就没有真的要灭火嘛？你接着下来，就是大家在 App 上面就会说哪一个广告面膜？ 我在刷卡的时候，真的是瞬间想说我在干嘛。但我昨天敷完之后真的是惊为天人，我兴奋到我今天就是根本不到妹妹爱漂亮我就要分享。 哇哦！ 但因为我想说， 你说开价面膜、但是非常好用就对了。 它也不是开价，它也是韩国来的，韩国的我不知道啊。现在好像很容易什么都可以冠上一个医美品牌这样子、但因为一盒五片我才用一片，想说不要妄下定论、 哦、 我们再观察观察一下， 让子弹飞会儿。 我想买章鱼烧机器，生火还是灭火呢？ 常用就可以试试看啊！ 现在热的要死，你 谁吃章鱼烧啊？ 虽然说你在家里，可是你想看那个面糊，你买章鱼块，那边搅，弄，洗， 我说时间也很多，是不是？ 你就去外面那个章鱼船买一盒，大家开心，还可以吃不同口味。要 现在根本就不用出外面啦，通化夜市那些全部 Uber Eats 什么都有啊，你就直接叫就好了。其实我看不懂哎、 刚好有两个都买过章鱼烧机器人分别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一个人说甜点说我要买哦，买了大概4年吃了5次，但下面就说我也有一台、但我跟我朋友常常约一起做章鱼烧、 对，如果这个机器可以为你的生活圈带来更多的乐趣的话，那何乐不为？ 但如果你根本就没朋友， 就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因为人就是怕麻烦的啦、除非你本来就是真的热爱、就是做些料理啊，然后弄那些面糊，你从来都不觉得烦，你就觉得很快乐的话，你可以买啊、可能可以直接问说你家开火次数，这个很准吧。 有人在问马克，有一个 P 牌的军靴好像防水效果不错，你会推荐吗？3000块的那个好像对我来说有点压力。这个牌子好像我们电台的大师还是夜光奶奶 有 买 啊， 这个牌子为什么觉得我好像在电台看过谁穿过？ 我觉得重点在于他说3000多块有点压，我觉得重点在有点压力这四个字吧。有压力就不要买啊，为什么硬要一定要买呢？ 我喜欢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呢？ 外面市面是有在卖那个当兵的军靴的吗？ 有啊，军用品店啊。 是真的就跟你当兵穿的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啊，对啊，几百块就有啊。 哦，是哦。 对啊。但我想他应该不是要那个跟当兵，他不是要追求跟当兵一模一样吧？因为你就是追求跟当兵一模一样，人家就觉得你真的在当兵啊。 因为军靴又防水， 他要 这两个关键字， 他要追求其实就没有，他要追求是 P 牌，你重点放错。 哎，我就是这么迷糊。怎样？你这个态度？ 我也嘴不下去啊。 哦， 我刚刚看到什么？怎么瞬间不见了？哦，天天说呢，最近有点想生火，我想要买一个桌上型的吸尘器，还有个东西叫做防水鞋套。哇，这两个该买吗？有推荐的品牌吗？防水鞋套是什么啊？就是在鞋子外面套个塑胶袋那个。 我现在想象是这个样子。 那个为什么要买？ 因为就是我们夏天要来啦，西南气流对流旺盛，可能会有西北雨啊。塞巴和滴滴的，反正都是下午就雷阵雨，雷雨交加，我在外面跑滑草，鞋子就会湿掉。 那防水鞋套不会很滑哦？ 没有，你现在想成是塑胶袋，塑胶袋当然很滑，但防水鞋套还应该就是可以用的吧。 我想到那个防水鞋套，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我看那个电影，韩国电影，然后个警察还要就是对那个嫌疑犯，就是要逼他，就是你就是承认你有犯罪，要对他刑求，然后踹他，怕他那个鞋子会有痕迹，所以他也戴了一个那个鞋套，踩他的脸。我现在满脑都是那一个画面，想说为什么要买那么邪恶的东西？ 工具就是这样子，不一样的人用就有不一样的效果。善良的人用就是善良的工具，邪恶的人用就是邪恶的工具。 那怎么样的选择？ 让广播女神用就是女神使用的工具哦。 你可以陪我。 Yeah. 什么？你真的很恶心哎！大家知道在干嘛吗？ 什么？ 男主持人拿我的手机，然后要去别的粉丝团回应留言，而且还是用我的私人账号。他要去哪个粉丝团留言呢？他要去最近很红那个太太 Grace， 理科太太哦，理科太太叫 Evelyn， 他要去阿翔的太太那边留言，你用我账号留什么啦？ 不是啊，他写那个我真的看不懂啊。 啊，你用你自己的吗？ 啊，我刚刚用你的看啊，我就顺便啊，我还要自己再开，还要找。 不输鬼哦。不用朝圣，还好我在他发送前就收回来了。看他用那个两只大拇指在那边，就是这个手指不是一般的滑手机，这是在输入文字哦。 人生真没乐趣。 你来，我让你的手机充满乐趣，快点！我让你重新燃起，就大家会发现说，哎，欧马克最近在脸书突然变活跃，他好像不是一滩死水，他不是不玩了吗？来，我帮你经营，快点。 没有，我本来想说，你用我私人账号留，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又没差。 我到处去你朋友那边留言，让大家知道你还活跃。 谢谢，不用，谢谢。不要忘了抹去领子 上的红唇印。哎，怎么那么强啊？我只讲了几个关键字：星球、韩国电影、穿那个袜套、鞋套。 现在是青春影城时间，是不是？ 他说：“你看是不是杀人回忆，超强。” 阿达利。 说我有个困扰，就是啊，我只要看到架上是最后一个， 哦，就会想要买走。 这个怎么办？这个要怎么灭火？ 就是你去当那个店员啊， 一次之后 你去打工你就知道，老板就是或厉害店长就会教你，你东西就只能放一件，那人家就会买 啊，买走就补货咯。 对啊， 想买章鱼烧鸡的人还补充，想要为自己的那个立足点再加强一点，因为哈，我是想当一个创意的料理达人，我想试看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那个章鱼烧里面。 哦， 我想要做各式各样的。 哦，可以啊，就是那个想法，你还是没有回答。你一周开火几次嘛？ 章鱼烧里面除了吃到章鱼烧那个样子，你还想希望那个面糊里面包什么 ？Cheese， 红豆。 红豆，红豆面糊哦， 红豆泥， 啊，不就是圆的红豆饼吗？ 嗯，对啊，花枝。 我想要把那个龙虾五沙拉上面料放进去。 哦，我前天才吃了。 哦，哎，不约我？ 你那天在吃火锅啊？你在说什么？ 留一片给我啊！你知道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吃披萨，欸。 哦，对啊，哦，现在有那个啊，这个，有独享披萨啊。 你说比较小的，对 对 对, 对, 对， 可是小的就没有大的好吃啊。那个， 然后也没有那么豪华的口味。 哎呀，嗯，我那天一个人去吃那个猪暨 馅饼粥， 对，一个人也很难点哎，欸。 会吗？ 我就也想吃炒饭，也想吃水饺，也想吃牛肉卷饼，也想喝汤。 你太贪心了，就点个小米粥跟烙饼， 啊， 就可以了吧？ 去那里面要点那两个， 对啊，小米粥烙饼，然后再加一个主菜，可能是什么铁锅什么煎的包子，水煎包或什么之类，就差不多了吧。 啊， 你选的那些都是很普通的台菜，就吃得到，你去猪暨馅饼粥吃那干嘛？ 他前面有打个皇冠啊。 哦，那也推荐你就是去那个餐饮业工作一下。你就会知道，你打了皇冠，客人就想点， 就跟全台各地的五十岚店长，就是有几百位，为什么都要推荐四季春家蒸波爷呢？常平凡的以为我只适合在人海发呆，在这个改变到来以前，我只剩下小孩，我要恋爱，心中那个女孩十色晚给我新的希望，就算世界同时都倾盆大雨，我无所谓，爱情就是一半。这首歌选来自 No Name 爱情带来的改变，这个生活灭火呢，它算灭火吗？他已经想买了，只是他找不到牌子，但这个我很不熟关于草席这件事情，夏天到了想要凉爽的草席，但它重点是不要夹我的头发 哦， 欸，那个超奇怪，真的是那天我都听了，你敢知 我不知道草席会夹头发， 会，你翻身就尖叫， 真的假的？ 对啊，有的就是会吃我头发啊！我不知道，如果你裸睡正面朝下怎么办？ 是不是因为是只有长头发才会有这种问题啊？ 哎，欸， 因为短头发，我睡草席，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被夹过头发、 啊。我就是小时候被夹惨了，所以我长大之后超讨厌草席耶、欸，就完全不懂草席的舒适度是在哪边、 就是。 除了对啊，它就是 凉， 可是它就是很痛。 然、啊、后我从来没有被夹过。 哎，有男生天天说他会被夹腿毛，哎，你腿毛也没有被夹过， 没有哎、欸。而且我都只是用那种大卖场卖的啊，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就大卖场卖的那个，我就买回家、啊。 然后滚来滚去都没有任何的毛卡住。 不会啊，怎么会？你们在说的是草席还是竹席呀、啊？ 草席、竹席、竹有光滑面的那个 竹席呀、啊，嗯，是竹席、啊。 哦，然后你是草席， 嗯，草席 就忍者脚下穿的那个。 对啊，墨绿色的那个编得很细耶、欸。 用音乐征服宇宙，火箭人电影原声带。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 rocket man. 史上最伟大歌手艾尔顿强音乐传记电影《金牌特务》。泰隆·艾格顿感动现身。乐评一致盛赞，横跨半世纪的音乐传奇，火箭人电影原声带，环球准备升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 赚租金也赚增值。六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一至四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也许我们都太专注于眼前的黑，所以才看不见更耀眼的自己。郭秀玉全新创作专辑《盲点》，6月12日，陪你一起接受不完美。 嗨，我是尹乃菁，我的全新节目《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6月10日开播喽！国内外大小事、吃喝玩乐，我会给你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我们《飞碟午餐》见。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水晶球，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的今天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没有想买的东西？有点好奇，你想买那个物品 CP 值到底好不好呢？如果你有更详细的牌子型号，想问大家实际使用过心得附上的话，更棒。 有人说，如果我是一个连仙人掌都会养死的人，可是我又很渴望养一些小盆栽，我真的适合吗？ 哦，养黄金葛，黄金葛 你 能养死？ 哦， 你 是说那个很恐怖，有些鬼屋外面会爬满的那些吗？ 你这个能养死，认真的就是一种特殊才能，因为黄金葛真的是很难养死的哎， 它只会无限蔓延哎。 嗯，就是你只要它有水就没问题，它可以用水生，也可以用土种。 是不是以前在校园也很常养黄金葛啊？ 嗯， 为什么学校养黄金葛啊？ 它我记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净化植物啊。 哦，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就我家的仙人掌，就是不知道着了什么东西， 磨吧。 现在长得越来越丑哦，我觉得很烦哎，它没有原本那种可爱的感觉了。它原本是圆圆的多肉植物， 嗯， 现在突然长出一根，就是像台北101一个往上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它想要往上爬不行吗？ 变细细的，很怪哎。 仙人掌要圆圆的吗？它想瘦身啊，它是进行自己的生酮啊。 它觉得，我真的觉得它歪掉了，然后整株都往同一边歪过去，很可怕哎。 你要跟他讲话啊，叫他回来啊。 就是你跟他讲话，他就走邪门外道了吧。 我跟你说，唯一的实验方法就是你把那一株再带来，你再跟他讲一些话， 然后他又长回原本样子吗？ 看他会不会回去。 那那一株我就送给你啊。 为什么？ 那就代表 他 听你的话啊，对啊。 仙人掌。 对啊。 有位先生呢，一直在问一个东西好不好用，我个人是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叫做顺电式热水器。 哦。有些人在网络上，有些人说电费会爆喷， 那它的优点是什么？ 因为热水器通常我们就是吃瓦斯的嘛，那可是瓦斯就要在瓦斯管线附近啊，那你电热水器可能就是在 不用迁就那个管线， 对，就是在室内这样子。然后有分那种除热式跟顺热式，除热式就是好像先帮你加热起来， 你一打开就有热水用。 对，可是好像有时候如果热水不够，就像你开饮机有时候沸腾中，那那时候你就没水喝 哦。所以有时候我去外面住外面的住宿，他会说你跟下一位要隔20分钟才能洗澡、哦、 之类的。对对对对， 不行，不可以。 所以你一定要电热式，你要顺电 式。 对。 来自林小培的那又如何？志强的生活灭火，他想要买蔬果慢磨机，但蔬果慢磨机呢要如何选择？大家有些建议可以给他嘛？因为你要贵的啊，也是有超级贵的啊，你要便宜的也是有很便宜的哟。 我们成功那个慢磨机调出了一个也是很会推坑的王业务，王令翔业务、 哦、直接公布本名， 他也蛮自豪懂这么多的吧。欸，他真的是我的小秘书，欸，真的很好用。嗯，就是前一阵子也是到他家附近就打给他有什么好吃的，啪啪啪啪啪啪，名单就超多，帮、哦、我传本本。嗯，他说哦，慢磨机哦，要买李英爱那一台啊。啊，谁知道哪一台？ 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吧？你打慢磨机李英爱，应该可以知道是哪一台吧？ 时代中紧握这份荒唐的信仰、哦哦哦、相貌的先被弃权了，历史地图早被账单埋葬，即使被磨平了，骨子里那坚持越发肆狂，你看模型工厂带着编号的绵羊展览完美乌托邦，被植入了所谓梦想，我杀了自己只为换来功名目光，我只想活出最真模样，就算被当怪物驱赶，人类时代中紧握这份却活在虚拟天堂，就算被这世界弃养，不想做一只不值得养和他一样，我也听见你的心脏，有只怪物摇摇击掌，微笑而庞大捍卫这份善良， 歌曲《亲爱的怪物》。 Venus， Venus。 这边呢有一个生活灭活，他说想问泡沫炸弹好用吗？ 什么是泡沫炸弹？ 泡沫炸弹呢，强力清洁剂吧，就是你那些什么洗脸盆啊、厨房水啊，然后还有那些浴室啊，常常旁边都会累积很多水垢啊，或者锈蚀啊那些东西。 所以我丢一壶泡沫炸弹下去， 就丢它的那个泡沫粉，然后就噗噗就很多那个泡沫啪啪啪啪啪啪就浮起来。浮起来之后呢，他就说过一段的时间，然后你就冲水，冲完水以后就、哇， 这是不是很多都有出啊？ 干净溜溜， 我怎么印象什么威猛先生也有类似的，还是泡沫炸弹，它也是一个牌子。 就泡沫炸弹，现在我不知道，就是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同样就是什么盐酸剂，就是同样的东西啊，但现在不知道就是。可能因为跟四八六在卖有关系吧， 哦， 就会变得比较红一点这样子。啊，你如果去找一下哦，有人问说好用吗？真的不用刷，因为它的主打是你只要冲水以后就不用再刷了，它就是清洁溜溜，回到像新的一样这样子。那你只要去网络上面找一下，有人自己亲自做了实验，他还买了不同的牌子，有买了德国牌子哦，德国工艺精神，就是。应该很厉害，也买了台湾的牌子，台湾比较便宜一些，然后他都有来试试看这样子，还有拍 before 跟 after， 那拍完了之后呢，你看那一张张的照片，你真的觉得很疗愈， 是很干净是不是？ 就是你看 before 跟 after， 你分不出来。 What？ 然后他就在下面就写了说，就是有人有网友回复说。那你为什么不刷呢？你刷一下就干净溜溜啦， 不用刷。 然后他就回答说：“啊，就是说不用刷啊。如果要刷的话，我干嘛买这个？我买其他普通就好啦，我干嘛买这个？” 有点难过。 差别不大啊，差别不大。